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穷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就能一下车闲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晚落幕。北京国际电影节经过8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亚洲最活跃的电影市场之一，覆盖了全产业链的各个活动板块，也给这个春天的电影市场增添了不少生机。众多剧组也带着自己的新作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黄渤带着自己的首部导演作品和主演王宝强、于和伟、王迅一起亮相昨晚的红毯。黄渤说， 荒野中的电影更纯粹，没有其他东西的包裹，我们可以把故事讲得更加彻底一些。因为这个电影可能不仅仅是你们想象的，或者是荒野求生，或者说是一个荒诞喜剧，应该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电影。但是一出好戏是肯定，一定好看是一定的，一定你喜欢是一定的，你一定要来，这是必须的。 电影《红海行动》是今年春节档期备受好评的一部影片，也入围了本届天坛奖的评选。在昨天的红毯上，这部影片的出品人博纳影业总裁于东说， 今天的电影观众啊，越来越希望在银幕上看到我们当代中国的故事。我觉得《红海行动》包括《湄公河行动》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就是改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电影大 IP 加流量明星这样一种制作模式。博纳影业集团接下来一系列的都是这样的大型的类型电影，其实你比如说我们正在筹备的救火英雄啊，写普通的消防员啊，还有写我们的当代的警察啊，跨境追捕的海外追逃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引起观众的共鸣的电影，跟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即将于本月27号拉开帷幕。据了解，艺术节将邀请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优秀表演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奉献130场演出、3个艺术展览和多项公益艺术教育活动，为市民带来丰富纯正的艺术享受。为庆祝中柬建交60周年，柬埔寨王家舞团将首次受邀登上相约北京艺术节的舞台，举办专场演出。柬埔寨已故西哈努克太皇的长女、柬王家舞蹈团团长帕花戴威亲王将带领柬埔寨王家舞团来到北京，于本月28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仙女舞》《柬埔寨王家舞》《柬埔寨面具舞》等精彩舞蹈作品。昨天，由北京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承办的北京市文化宣传引导基金项目“国粹家”水陆戏陆大运河年度戏曲精品大会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举行了一场实景戏曲公开课。来自大运河沿岸、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天津和北京本地的10个专业院团送来了优秀节目，以展示运河沿岸各地的戏曲特色。据了解，水陆戏陆大运河年度戏曲精品大会还将在中国评剧大卷上演。大型舞台剧《寻找消失的音符》将于6月30号在海淀剧院上演。 以上内容是由小玉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14: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的天空云量将有所减少，光照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最高气温预计能上升到19摄氏度左右，比昨天的最高气温要高出了4到5摄氏度，而且呢风力不大，空气优良，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但是啊，花粉浓度略有上升，对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应该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马上进入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14: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是周一啊，有好多朋友都知道，一到周一呢，我们就是解决大家的各种关于房子的问题啊。当然呢，主要解决的是您的户型怎么样啊？如果您的户型有问题的话，应该怎么改？还有的朋友呢，在周五，现在周五我们已经连续做了3周了，这个二手房有关的，好多朋友都非常这个积极的来提出一些问题，而且问什么都有，比如说我想要医疗条件好一点的，我那附近有什么好的医院吗？我想给孩子上学来考虑，我那边有什么样的好的学区吗？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也是。因为看大家伙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所以以后呢，每周五的时候咱们都聊跟二手房和新房有关的问题。 好，但是呢，每到周一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留言区或者是我们的邮箱会发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在周一的时候，包括在周三的时候，因为都有我们的固定的高手 对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他们在，我觉得什么样的户型对于他们来说，哎呀，都太简单了。 没错啊，这个几个互动方式，几个提问方式呢，您首先可以到我们周一到周五我们直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提问，发上您的问题或者您的户型图，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您在平时的时候24小时都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邮箱，住在拼音住在876@163.com， 或者到我们刚刚开通的官方微博里边，住在汉字住在87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现在我们的直播帖已经发出了，您在直播帖下边留言评论都可以啊。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小妙手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造。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你看这声音多浑厚，来再说两句。 你饶了我吧。 变天儿咽炎哈。 挺抱歉的啊，那个大家伙儿，我呢最近是因为身体不太好，那个咽炎又犯了，所以说说话的声音有点小，然后请大家多多包涵。 不过哎呀，可以理解，因为一到春天这个时候吧，我嗓子没问题，我鼻子不太行了。真的，这而且吧，如果要是赶上特别花香的时候，就容易打喷嚏。咱俩可能差不多， 就是花粉过敏。 是是是， 没事儿，但是听起来都特别的温暖。 哦， 真的， 很真实。 哎呀，很真实，很真实啊，很软，听起来 是。好，今天一定让刚子多说话。 好嘞，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专家谭磊家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哎，那咱就直奔主题啊。今天因为问题比较多，我们选了四位朋友，而且呢，这四位朋友当中呢，有三位，应该看户型图是二手房。 嗯， 啊，可能有要改善自己目前居住的，有可能想要出手买的或者是卖的，还有一位朋友呢是拿来新房，让我们看一下，说这户型怎么样，也有可能是想购置的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先解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听众明月天涯的问题啊，他说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我们家的房子啊是九几年的老房，所以呢户型设计吧不太合理。首先卫生间太小了，能有改动的空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次家里边的洗衣机呢一直都放在厨房里边，现在想把它挪到阳台可以吗？那如果挪到阳台的话要注意些什么呢？他也把户型图发来了，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看见他的户型了，或者到我们的微博都可以。 嗯， 这个咱们先让谭博士说一下这个户型你第一感觉怎么样。 其实属于一个奇葩户型 啊。 没关系啊，在他眼里好多都是 对没好啊，没 是 这个真的很长得很像枪的 哦哦 哦， 还 好吧， 手枪户型 是有点 啊，尤其是卫生间那个位置， 但是还蛮合理的，哪儿都有窗户， 对 对不对？ 嗯 嗯，客厅也带大阳台， 而且算通透， 这个我 对还算通透， 对对对、 嗯， 这个我一开始拿着看的，就是觉得卫生间，也就是那个小班机的那个位置啊， 对， 确实有点小， 有点小。 确实太小了，里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洗浴的这个地方，我估计也可能有，肯定是干湿混在一起了。 嗯， 而且每个区域都不大，而且厨房也没多大，你看它的厨房的，如果按照这个户型图准确的话，只有1.5米的宽度，相对也是比较窄，所以我想可能他的说那个洗衣机啊放在厨房里边，他可能觉得有点挤，所以也觉得不太合适。嗯，来刚子，这个怎么能解决一下？先说卫生间太小，能不能改一改？ 对，卫生间可以，没问题。其实这个房子呀得综合着来去看，这里边的其实不单纯的是卫生间比较小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进门没有就放置衣物啊鞋子啊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设置，所以说我们现在呢给它一并去解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将入户门一定是改成向外开的，因为、 先把门改了。 对对对，入户门是可以改成向外开的，因为九几年的房子、那个在房间面积不大的时候将入户门向外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从这个结构上去看，入户门向外开也一定是开启到自家卫生间的外墙上、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关于比如说像一些通道的一些干涉呀，或者有一些什么危险上的一些碰撞的发生啊，这些可能都不会存在。 好， 那么所以说向外开的这种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好，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卫生间其实只是1.2米乘以一个1.6米的这样一个尺寸，那么我们其实完全可以将1.2米的尺寸往外延伸。刚才提到一个尺寸的数据，就是厨房的尺寸是1.5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餐厅进到厨房或者是进到两个卧室之间的这个大的牙口，它的尺寸其实也应该是1.5米。1.5米的一个牙口其实我是觉得有点过大了，那么您可以将卫生间向外扩出来50厘米，也就是说将卫生间现在是1.2米的宽度变成1.7米的一个宽度，这样的话卫生间其实就大了很多。而且呢我们由于门向外改了，所以说进来之后可以将增加出来的这部分卫生间的尺寸里边也给收纳进去一个储藏鞋子衣服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可以解决这样的话一个办法就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哦，明白了，这等于也算是间接的做了一个小玄关。 对， 是不是 相当于是， 对，一进门等于有一个鞋柜，鞋柜的后面可能是一个洗手台，做一个干湿分离就好了。 嗯， 是这意思吗？ 对，然后呢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解决。因为这个进厨房和进卧室的这个牙口的尺寸是一定能够满足我们正常使用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餐厅，其实餐厅和卫生间之间这个地方永远它其实只是一个走道的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其实对于我们实际上来说的话是有一点浪费的。 那么我们将这个浪费的空间给它减小，纳入到卫生间当中来。餐厅的尺寸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也没有任何的使用上的影响和视觉上的影响。而且呢，我们其实从这个餐厅和客厅上来说的话，其实会有一个大小和主次之间的这种变化。那么对于空间层次来说，其实会变得更有层次。日后在做效果的时候，其实也会更容易体现出来。那么回到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厨房啊比较小，洗衣机现在是放进厨房里面。如果要说将它挪到阳台上来说的话，这个事我不敢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阳台上有没有上水和下水。但是我估计九几年的房子在厨房，在这个客厅的阳台上，很多时候是没有下水的，或者即使是有的情况下，那么你也一定要特殊关注一下，阳台上的下水，通常情况下在建筑设计当中是排雨水的。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阳台，那么有可能就是有一些雨水也通过这个地方往外排。那么我们就要到楼下和一楼的地方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水究竟流向了哪里。有几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直接流向了这个室外，就是我们比如说外边是绿地，是水泥路等等，这些就直接流上去了。 是的。 那么对，那么这是一种。那么这种的话呢，是一定不可以将洗衣机放在这里边的。 是的。 要不然的话，我们洗衣机的这些水里边含有一些洗衣粉、洗衣液，可能它的流出来这些排水啊，可能会将我们的花花草草都给淹死了。 对。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排到了我们市政的里边，因为在这个市政上来说啊，这个所有的雨水收集会是有一个二次利用的这样一个回收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系统里边其实也是包括像我们日后的中水啊等等，其实都从这些方面来的。如果要是将卫生间的要将洗衣的水排到这里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建议。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排到了这个污水井里面。如果真的是能够排到污水井里面的话，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还是要遵看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屋子阳台里边有没有下水。其实上水好解决啊，我们自己眼根管就过来了。尤其是像下水，即使有下水，你也一定要弄明白这个下水是什么样性质的。 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如果就算做的话，可能你的防水啊等等这些都需要重新变。 对，因为洗衣机和其他的性质不一样，洗衣机它其实在排水的时候是整缸水往外排，而且我们能够知道它第一排水量比较大，第二呢就是我们它的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它的下水有些时候在不是很顺畅的情况下就会顺着下水管的位置往外冒。那么这时候就会增加了一些隐患，那这个地方的这个排就是防水工作或者是排水工作一定要真的要做得很好。 这个可能不是光看您自己家的情况，您还得看您整个楼的情况 是 什么样的。 是的， 哎，那现在因为老房子涉及到二次装修的也比较多，比如说住了有年头了，十多年了，可能要更换一下整个的这个家居啊、家具啊，包括像整体的那个这个可能格局也要改一改。但是老房子有两个问题，一般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一个是厨房小，一个是卫生间小，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现在我看不少老房子还都把洗衣机往这个阳台上挪，而且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不错的设计这个图纸出来，或者说设计结果出来还挺好的，还挺棒的，它收纳什么都还挺方便。那如果要改的话，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工地，我们重新要改的话有没有可能呢？ 不是这样，就是您之前我们之前曾经也做过很多的房子，它的下水有可能也是就是把洗衣机也是挪出来了。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将一个不大的空间要么将空间变大，这是一种可能。要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将这个小空间里边的功能给它减少。对，这个是我们在设计时候经常用到的设计手法。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挪出来的功能该往哪里放，因为它是必须的。 对， 那我们很多时候再去做放在阳台上，有些时候是阳台和厨房和卫生间是一墙之隔，那么我们可以打一个穿墙孔的下水管。这个时候就解决了它的排水问题。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结构的调整，把阳台上里边放了洗衣机，然后没有放在其他空间里边，它是怎么解决呢？很多时候都用到了这种方法。 明白。 也就是它的下水其实同样也走进了厨房和卫生间。 因为挨得近。 挨得近，只要打穿墙孔就可以了。但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案子上来说的话，阳台离这个厨房还是卫生间都是比较远。 很远。 对，所以说您这方面如果要是 去改的话，一定要看清楚该是怎么去做的。另外呢，就是我之前真的是曾经见过，就有人说呀，洗衣机有上排水和下排水之分。那么在上排，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上排水，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出水管就会比较高，而我们引一根很长的管子引进到卫生间或者厨房里边去，这种可能吗？可能，但是你要考虑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个防止它往外漏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这么粗的管你该怎样去遮蔽。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案子呢，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将这个下水管里做到了大概有个70厘米样子，这边是70厘米，那边可能也就是30厘米，这样一个大坡度走过去。但是这个呢，我没有从墙上开槽，因为下水管还是蛮粗的，从墙上开槽的话，其实会破坏墙体本身的一些结构安全，这是我们不建议的。我们就走了一个明管，但是呢，我们外边其实是做了一些其他的装饰性的一些造型，把它给遮挡起来了。那这种形式其实我也曾经做过。但是这个里边其实像咱们本案上来说，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入户门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边如果要去走的话，可能走到了入户门里边，然后如果要是放到了这个东侧来说的话呢，东侧再往北，它又是一个卧室，又不是厨房，也不是卫生间，所以说这个里边如果自己本身没有下水的话，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 明白明白。好，那接下来回到同样也是下水的问题，卫生间啊，现在也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干湿分离，这样的话能够让里边的空间变得更大，而且呢也更合理一些。那干湿分离的话，同样问题也是出现了，就是我的排水怎么排啊，外边也不可能有独立的水管，这个时候如果是在卫生间外面做的话，是不是相对好做一些？它管子的非常好做， 很简单，很简单， 就打两个眼就过来了。 对，打一个穿墙眼就过去了。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案子的话，是把卫生间，以前是把洗衣机放在厨房里边，是因为卫生间没地儿。我们现在呢，第一呢是把卫生间现在已经扩大了，那么以前的时候卫生间都能够用，我们扩大了之后，其实卫生间同样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而且扩大出来这个尺寸的话，放进一个洗衣机，我认为应该问题不大。 对， 所以说您可以考虑考虑把这个洗衣机还放在我们扩大之后的卫生间里边。 对， 而且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干湿分区，我简单说几句啊。干湿分区的话呢，这个其实很好去解决，只要是马桶下水不改动的情况下，然后像我们正常的这像地漏啊，像这个洗手盆的下水啊，这种其实改动起来都是比较简单的。对，都是比较简单。但是您一定要做几次反反复复的检查。第一呢，就是在我们所有管子的衔接的位置，它的密封是否做得很好。要不然之后容易有反臭的这种现象。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将这个就是它的坡度一定要找好，要不然的话会有一些排水不畅的这种现象。 明白明白。那外面的那个小空间还用再做防水吗？ 当然要做，当然 也要做， 一定做的。 哦， 对， 好的。但是改动是没有问题的， 对，没问题。 不过就是厨房的那洗衣机，您可能挪到阳台需要一些，有点困难了哈， 可能性不大。但因为以前的房子不应该这个地方有下水。 哎，但是现在我看了不少这个厨房的一些设计啊。因为可能是这个下水的问题或者什么的问题，人家整个在做橱柜的时候有一个位置专门就是留给洗衣机的，然后您可以把类似于您比较好往外边请的，比如说啊像冰箱，哎，您可以搁到阳台上。虽然有人说，哎呀，那一直晒着不好，那总比洗衣机强吧。 对， 冰箱也豁大个的，您可以放在阳台上，把一些不太必要的您可以放出去。洗衣机如果实在没法挪地方的话，现在有一些新的那些橱柜的一些厂家都可以直接把这个镶嵌在里面， 可以做成一体的。 对 对， 这个空间也就出来了啊。好嘞，这是第一位朋友啊，这是明月天涯的问题，暂时回答到这里。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那个有任何的延续性的问题可以再来问我们。接下来咱们看第二位朋友，现在因为周一大家都知道这个习惯了哈，我们在说第一张图的时候，第一个户型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发二了哈。这第一个啊我看过了，接下来看第二个。好啊，第二位呢是李静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进门之后啊就是一个特长的一过道，而且呢也这过道也比较窄，我想把卫生间和厨房的门改一下，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园。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园？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园。 详见店内活动。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回来。住在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威。 我们的两位嘉宾刚子，欢迎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谭博士，欢迎。 大家好，我是谭卫佳。 哎，刚刚呢，咱们停留在了听众李静的问题，他说他们家的房子进门之后是一个长的过道啊，他想说能不能通过改变开启门的那个方式或者方向啊，就把这个过道呢变得稍微的不那么引人注目啊。刚刚刚子说了，这个您可以通过软装就能来解决，是不是？那怎么装呢？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过道这么长，你别将它因为一个空间的违和，其实要么是由墙体违和，要么家具违和、地面违和或者吊顶违和这些形式来去走的。 嗯， 我们只要给它中间给它进行一下隔挡，这个时候就将一个空间变得没有那么的狭长了。 嗯， 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将厨房和卧室之间的这堵墙的这个位置，你加一个帘子，其实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全解决了。嗯， 哪加一帘呢？ 就是厨房和卧室之间的这堵墙的这个位置，齐平的这个位置，加上一个帘子， 就是卧室二的这个， 对， 哦， 这个位置加上一个帘子，是所有问题全解决了。进来之后不会 想过一进去先是水帘洞， 进去之后最起码不会觉得这个过道比较长，而且 不会一眼看到卧室一。 对，解决了这个卧室的这样问题。嗯，因为毕竟那个我们有些时候会取一些快递呀，或者有一些陌生人开门送一些外卖呀等等，这些的话开门的这个时候的过程其实让别人把里边看到的有些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好。 哦，对，最开始我拿到他的户型的时候，我也在想要不要在旁边做一些展示柜啊，或者展示架呀，或者挂点这个照片啊，分散一下这个过道的注意力哈。 嗯， 后来我看了一下，这棍儿是放不下了，因为它只有1.2米的宽度。如果放棍儿的话，可能您这个动线来讲的话，可能会有影响。然后我就在想， 你说的挂帘子就直接在天花板上挂帘子下来垂下来啊？ 对，这种形式其实很简单，可以去解决。它其实最主要的是起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空间分割。我们的空间分割现在是由实体将来分割的。 嗯。 那么我们现在觉得太长了。 嗯。 我们如果再有一个单独的中间给它分割一部分的话，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矩形空间。 明白。 那么这种矩形空间的话，就会将我们比较狭长的过道的感觉就给它很好的化解掉了。嗯、那如果要是我们那个要是重新装修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从吊顶，会从牙口， 嗯， 就是什么叫牙口呢？就是没有门的这种口， 嗯， 然后包括像地面的这个铺砖的这种分割上，我们都会给它加以调整。 嗯， 如果是新房子，如果重新装修的话，这样会去处理；老房子的话，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就可以处理了。 嗯， 就加一个帘儿，北四环某家就有卖的，自己可以买了自己安。哦，很方便， 但是我觉得加个帘儿吧，方便是方便啊，嗯，但总觉得设计感差了点儿。 有好看的呀， 啊，就买个好看的帘儿是吧？ 对对对， 我就想能不能就是，比如说我你就像也是刚子的这种设计方法，比如说我把它做一个拱形门，还是怎么样呢？就是感觉像我先进到了一个空间里边，然后再往里边走呢，又是另外的一个空间。 对，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你究竟要看这是我们一个准备装修的房子，还是已经在里边住了一段时间的房子。 哦，是 这两种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是的， 如果要是真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要是想从这装修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像我们刚才提到从这加一个牙口或者加一个大门的这种形式，其实都可以来缓解一下这个问题。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只是觉得过道太过狭长了。 对， 我们解决过道狭长的问题之一的情况下，还解决了相对来说它的隐私问题。 对啊，对对对对对， 嗯，哦，其实有些时候处理这时候为什么要取巧呢？就是你看似好像哎这个这么简单，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能够把你这些问题真的很好的去解决掉的。 好啊，这个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最开始一直在想，就以我的这个想法来想，卧室二一进门，这个确实是有隐私的问题，我能不能做一隐形门呢？我们家那隐形门就特好。 嗯，可以啊， 一进门是一大画，或者说现在做画有点 low 啊，给它做成那种造型，就是起伏的，就一进去吧，感觉哎，我正好看见的是一面还能蛮能吸引你的墙，跟你的职业也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是弹钢琴的，做成那种起起伏伏的 这种， 哎，对对对，起起伏伏的这种一个墙面，凹的这个墙面，在里边呢，我在墙面上做不同的处理，这样的话，通过墙面的不同的处理，就把空间做了一个区分。 嗯嗯，但是一定别用镜子。 啊，对，镜子不能用，对对对， 嗯， 那有点进迷宫了，感觉。 对，可以。 小胖就希望是那种，比如说这一排一看，哦，全是书柜，突然挪了一本书，啪，一个门开了。 哎呦我天！ 哎，这种感觉好。 哎呦我天！好嘞啊，这得600多平。行啊，这是咱们听众李静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想看这个户型图的话，回复数字2啊。有的很调皮的听众就12345您一块儿都毁了是吧。接下来咱们看第三位啊。第三位呢非常简单，他的问题很简单，这是雅丽娟的问题。他说了，发了一个户型图，说这套户型您觉得好吗？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算不算方正呢？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回复数字3就能看见雅丽娟的他这个户型了。来，谭博士，该你上场了，这个户型怎么样？ 算比较方正。 这个， 不属于没有缺角，也属于缺角。比较明显的缺角是缺西南方有一小块，东南方有一小块。但整体来说算是比较方正。这个房子比较好的位置是厨房正好在西南方，西南方它是女主人的位置。 嗯， 而正好厨房都女性在那儿居多。 嗯， 这个厨房的位置，厨房最佳的位置就是在西南方跟东北方，是最佳的厨房的位置。 哦，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从户型图上来看，只需要到时候解决略微的厨房门跟卫生间的门有点斜对，其他的并没有太多的硬伤的问题，还算是比较方正。 算是比较方正的， 算是比较方正的问题， 还不错啊。嗯，来刚的呢， 我来说。他说的这个对，但现在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客厅跟餐厅的比例不舒服，这个餐厅会给人感觉它是一个夹在一个小夹道里边， 很小， 很不舒服。 没错。 对，那么其实我是觉得呀，如果您真的要去改的话，这里边其实要跟现场的情况相结合。 嗯， 如果咱们多想几个事情啊，如果您能够将， 入户门平齐这个堵墙直接延伸到卫生间，把卫生间给它改一下位置的情况下，听明白没？ 没有， 没听明白，就是把现在餐厅的凹进去这一小块，如果能够变成卫生间的话， 哦， 那么就把卫生间，第一，卫生间变大了；第二呢，卫生间其实还可以挪出来一部分的尺寸，是给这个卧室当衣帽间的。 哦 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把餐厅放在外边来去之后，因为现在这个餐厅跟客厅这个整个的尺寸其实还是可以的，面积也是足够的，里边能够容纳客厅和餐厅的两部分功能，而唯独我们现在觉得难受的话，就是餐厅现在在一个小凹角落里边，那我们现在就把凹角落这个地方给它取平，取平之后如果能够将卫生间的这个卫生间的功能挪到这里边来的话，或者是把这个卫生间的功能给变大扩大的情况下，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我说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能，而是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们现在还要看它的下水位置在哪里。我们所有的卫生间它一定会有一根卫生间的主管道主下水，这个主下水现在如果要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卫生间和这个夹角和餐厅这个夹角的这个位置，如果在这儿的话，所有问题都一切做得特别完美。如果不能够在的情况下，那么也可以做成干湿分区。对，变成一个大的卫生间。这时候变成一个大的卫生间之后，就是把原来的现有的卫生间的部分其实就等于一分为二了，对吧？我们可以把那个一分为二，就是现在卫生间门的这个尺寸这块其实是可以给到卧室 A 的衣帽间的尺寸是完全足够的，而把我们的餐厅功能拿到外边来，这时候我觉得我们餐厅的这一块的用餐感觉就会舒服多了。 明白了。但是我刚刚大致的估算了一下，因为目前在它的户型图当中看不到这个餐厅的位置的宽度到底是多少啊？ 算可以算得出来， 大概是多少呢？ 您看啊，我们 三米多是肯定有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因为整个客厅的这个轴线尺寸才4.1米，也就是建完墙就是净尺寸的话，其实也就是4米，最多有4米。刨去我们的一个入户门，现在所有的入户门的尺寸都在大概在1米左右，1米边上其实还有一些尺寸，左右还有一些尺寸，也就是在4米的尺寸应该最少减到1.5米。才是我们整个餐厅的尺寸， 那就是3米以内， 2米多耶， 2米多， 那就是3米以内。我们俩说的 对， 有差别吗？ 没有， 那个是这样啊，大概在2.5米左右嘛。我觉得这个尺寸，这个 还是有点小， 大，对，并不大， 是2.5米确实是小了点。 而且还得看就是他们家的人员结构是什么样的吧。 跟人员结构我觉得关系不大， 没有吗？ 这样去调整完了之后，能够就是把这块的尺寸其实就给它利用起来了，而且把这个餐厅挪出来之后，挪出来这块尺寸其实还挺大。我们现在能够看到餐厅的这个餐桌和沙发之间的这种尺寸，其实这儿还挺大尺寸的呢，放上一个餐桌问题不大。 卧 室门出来就看到餐桌， 那问题不大，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因为你从哪儿都能看到餐桌，餐桌又不丑，而它真的可以解决了就是我们在一个狭小里边的一个尺寸，这第一个。包括你像我们从这儿坐着之后，里边那个人根本都出不来的，那么我们还可以把卫生间变大了，我又增加了衣帽间，然后我把餐厅挪出来，餐厅的感觉又大了，那我觉得没什么可以的。 其实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们在家中啊，不可能我所有的户型都是方方正正，我所有的那种夹角啊，那种小角落啊，都是可以利用到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小角落，你干嘛使吧，都觉得差点意思。比如说像他这个餐厅，确实我最开始看的时候就觉得，哦，在这儿吃饭好憋得慌啊， 是 对吧？因为它确实看起来就很小， 而且三面都是石墙。 没错，而且你看它其实它要是在卫生间的这个位置是厨房 也还好， 那还好对吧， 对， 至少是一体的，它又是一个卫生间，你说在这边吃饭我觉得就是怪怪的， 对， 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往里挪。但是我看了一下它整个的客厅的宽度啊，我觉得往里挪吧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我也一直在考虑它的餐厅位置该往哪里走，后来呢我觉得这个刚子给出的这个倒是一个方法， 对，是一个方法， 对，这样的话您可以拥有一个将近10平米的卫生间，我觉得还是很可取的。 我就怕人家丽娟然后又发邮件说了 啊， 不好意思，这个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 哎呀 瞎了， 哎呀我天，瞎了瞎了啊。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啊，确实这个在目前户型图上我们所看到的餐厅位置确实有点别扭， 是的， 一方面是挤，一方面它和卫生间离得比较近， 看一看您实地的情况，目前是怎么样处理这个角落的，也有可能这个他就没在这儿放餐厅的位置，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好吧，这个如果您有这个雅丽娟，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一些问题想要再追问的话，您可以再到我们的邮箱啊，或者是我们直播的时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汉字876就可以了。今天的问题比较多啊，因为这个确实问的朋友比较多。最后一个户型，这也是我看着觉得特别好啊，也挺喜欢的一个地儿，最关键人家可能是要买的新房，他特鸡贼，就是不是鸡贼啊，就是很谨慎啊，把那个 小区名 给正好掩盖住了。我还说，哎呦，这省得我修图了，这跟做广告似的。反正是一什么府的一个户型，这个户型呢，我看起来我觉得不错啊，特别像我们家现在住的那个户型，南北通透，各方面都挺好的。他呢就说，这是艾维的问题，说请几位老师帮忙给看看这套房子的户型怎么样，优缺点分别来分析一下，谢谢了。来，谭博士，该你了。 优点来说，这个房子相对于比较方正，确实没有大的硬伤。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属于咱们在节目中反复去强调过的，虽然缺角上没有硬伤，但是他进门直接看到了厨房。 哦，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卫生间在整个房子的中心点。 哦，这又是一个问题。 对， 得，这怎么办？把那个外边的卫生间给， 如果这个小区我认为听众朋友如果觉得很好的情况下可以换一个户型。 哦， 因为这个问题除非中间的卫生间不用。 各位知道我为什么十年没找到房子我都没敢让他去看。哦，是这样哈，再换一个户型哈。 如果同等小区觉得很好的情况下， 明白， 只要规避掉卫生间在正中间，它是没有问题的。 好好好，哦，哎，优点大还是缺点大呢？ 同在， 同在，优缺点都非常明显。 对， 哦， 好， 这个优缺点就像什么呢？就是咱们这样看，是105平米，但是是一个32厅两卫一，两卫一厨， 相当有优势。 是的， 很小。 是的，每个地儿都不大， 都不大， 是这意思吧？ 对，你是三居是个优点，也是缺点吗？ 对，那是，好吧，建议您换个户型。很多人在周一的时候都会默默的落泪。 包括以后听众朋友要是有那个现成的家里面的图片，咱们也可以多发一些上来，从实际的摆设上可以参考参考。 人家说等我再买了吧。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谢谢刚子，谢谢谭博士，谢谢两位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才8.3块，又能拿话费，这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